俄罗斯的塔斯社卫星广播电台《明天报》网络杂志雷姆区区莫斯科爱国者网、委内瑞拉的南方电视台、中国新华社、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和时事通讯社分别在6月2号和3号报道了我国外务省发言人就日本发射一颗针对我国的军事目的卫星一事回答朝中社记者提问的内容。